的，他正骑着车，他没注意啊，滋啦一下子，小腿肚子给拉了一口子的血，唰就流出来了。当时都吓傻了，哎，怎么回事？到了医院，又是缝针，又是吃药，伤的还真不轻。好像在网上我还看见过照片，血是呼啦，挺吓人的。事后呢，这位肖姑呢就找到这个健身房，这事儿咱不能就这么算了呀，我为这个缝了12针，是吧？怎么弄啊？这个我因为这个我歇工，我休息了，我不能上班，我受伤我还难受呢，我到医院我打针吃药我受得了吗？赔吧。但是双方啊就在这个赔偿金额这方面呢，彼此认为的那个差距太大了。肖姑娘提出这个方案，健身房不接受，健身房的赔偿金额肖姑娘觉得太低。你瞧了没有，这当初咱们说啊，首先健身房是有责任的，您当初要加强这些个健身设备的维修养护，它不至于出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它是能避免的呀。还有那个呢啊，有的那必须是能避免的，单车又出事了，单车没出事，骑单车那人出事了。华商报的报道是发生在西安，说西安有一小伙子，这个觉得自己啊偏胖，哎呀不行，是吧？我这个最近谈女朋友了，女朋友也嫌我胖呢，我得减肥啊。啊，怎么减肥呢？他就健身啊，办张健身卡，健身房。就听说啊，这骑这单车，哎呦耗费体力，骑完了之后跟那大水里捞出来的人似的，浑身大汗呢，这家伙减肥快啊，来得快，骑他上去，呵，这个骑呀都不歇气儿，一口气儿骑了1个小时，骑完之后，哎呦爽，痛快，呵，这家伙神清气爽，洗澡回家，回家之后去医院，去干嘛去？你出事儿了吗？回了家之后，结果就说是要这个去洗手间小便去。这一小便吓唬，哎呦，这色儿怎么是酱油色儿啊？啊，这是为什么呢？是啊，赶紧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你这叫运动过量啊！你这家伙，你这老这样，他影响健康，他都不是说什么减不减肥这事儿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就真减了肥了。减肥是减肥，那你这人也不灵了呀，是不是啊？年纪轻轻的，你健身得按着有这个人家有计划，是吧？你听教练的呀，哪能自己这么蛮干呢？这就说这些事儿情有可原，是吧？生活当中呢，难免发生这样的叫偶发事件，可是有一类行为，一种心态，那是不能原谅的。什么呢？贪财恋色。不刚才说了吗？讲这么几个故事。首先呢，讲一个厦门老梁的故事。哪个老梁？厦门老梁。哈哈哈，对，跟大伙熟悉那老梁没关系啊。哈哈哈，对，这是海西晨报的报道。这老梁啊，喜欢收藏，早年间开始的啊，不是最近，就是咱们说收藏热起来以后，早年间就喜欢收藏。家里面呢也不是说家趁人直多有钱，那倒不至于，但是呢有4样好宝贝，2对叫斗彩鸡缸杯。什么秘密武器？鸡缸杯啊，对，就这个杯子啊上头绣着那个鸡啊，这么来的名字叫鸡缸杯。哎呦了不得，明朝的物件，还是宫里头使唤的。说这鸡缸杯是老值钱了，这4个鸡缸杯算2对不是吗？说真要是拍卖，价值得到6亿啊！就这么4个杯子，你看看，古董古董嘛，打这儿来的嘛。老梁就是收藏这个，当然呢，他也是说呢，嗨，这东西不行，就把它给这个什么呢，就啊给托付出去啊，对，就给卖了吧。人家有那个喜欢这个的，是吧？更比我更懂啊，更爱文物的，是吧？给他们啊养活着啊，给他们收藏着嘛，这更有意义。但是呢，老梁不愿意拍卖， 因为这个拍卖啊，这得交手续费，手续费挺老贵的，老梁老觉得这个不合适的是吧，怎么办呢？不行，找朋友吧，他们这个收藏这圈里面也有一些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小刘。哎，小刘我跟你说啊，有背景啊，泉州那边过来的，泉州那边有好多那家大财主，有这家伙有钱的大商人啊，他们有这个家底儿啊，是不是有实力啊，有的那都是特别好奇文物的，是吧，那家伙有钱到什么份上，给那前楼子按四个轱辘直接推到新加坡就给卖了。嗯，老梁说瞎掰，那国家让吗？就打个比方嘛，真能给卖了去吗？真卖了他也推不了，他也没法推新加坡去啊，按四个轱辘怎么推啊，别捣乱了，就那意思跟他就讲说，我跟你说啊，给你介绍这小刘啊，他中间给你牵线搭桥，哎，你看这天小刘还真来了，就看上老梁手里那鸡缸杯了。怎么样老梁，咱们运作一下吧，泉州有商人对您的感兴趣。好啊，约好了时间，俩人说一块儿到这个火车站坐火车去。然后呢，老梁呢拎了个箱子，箱子里头搁那鸡缸杯，就拎着箱子跟这个小刘够奔火车站。走到一半，小刘突然间站住了，哎，等会儿你得回去一趟，干嘛呀？你听我说呀，你家里头不是还有一些字画吗？啊，对，哎，你把那带上。泉州那商人听说您有字画也特感兴趣，你干脆一块做买卖得了，凑个整数不完了吗？老梁一合计也是，那行那行，那个那这箱子齁沉的啊，对对，你搁我这儿，你放心，我没事，我给你看着，你快去吧。老梁赶紧又回家取了字画再回来，然后俩人一块儿够奔火车站。刚到了火车站，小刘突然之间，哎，老梁说你怎么又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啊，我忽然想起来了，哎呀，就你去这功夫啊，泉州那商人给我发了个微信，说今儿啊取消了，嗯啊，会晤取消了，他们那儿有别的事儿，改天再说吧，你先回去吧。老梁一说这人这没谱，再说吧，拎着箱子回去了，也没多想，当天这箱子都没打开。老梁这人也有点粗心，赶到第二天寻思说我看看这鸡缸杯，打开一看呀，哪有什么鸡缸杯呀、啊、空了，空空如也的箱子。老梁心说不对，我走的时候，我拿走的时候带着鸡缸杯哪儿去了？报警，那警察当然会把这个疑点集中在跟他一块儿做这个买卖那个小刘身上啊，因为这箱子没给别人呢，过他的手。后来呢就是找这小刘，哎呦，电话关机，人失踪了，警察疑心更大，没过多久将其缉拿归案。你猜怎么着？嘿嘿，真是他拿走的。最可乐的是警察审他的时候啊，他认了，是我拿走的啊，我觉得能换点钱。警察说你知道鸡缸杯能换多少钱吗？我琢磨着有个几十万吧，几十万拿到市场上去都得上亿，据说这四个加一块能卖六个亿。我的天哪，哎呀，这姓刘都傻了，哎呀，赶紧找文物专家鉴定鉴定，他这个杯子可能是假的。警察说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个杯子是假的？那要是真的，那我得判多少年呢？好嘛，早干嘛来着呀？这就说啊，私心太重，是吧？还有那个呢，不光私心，哎呀，感情也是，感情是太自私了。那说感情的东西，你说他彼此山盟海誓，那他专一，专一是专一，自私是自私，他不是一码事儿啊。广州日报的报道，嚯，国企的一个老总，这个受贿了，犯事儿了，是吧？进去之后喝高碎了，上法庭受审了，不是吗？嘿，不光那个，哎呀，还一女的呢。这姑们两个不叫姑们，姑们是合法夫妻，他们俩人没领证啊，他们俩人是，他们俩是情人哦。哎呦，这家伙一说这个，就那国企那老总叫李和平，李总。啊，李总跟这个马总的故事，怎么还俩总啊？那女的也是做买卖的，也有公司，可不马总吗？哈，李和平和马月这俩一男一女，哎呀，这让他们在法庭上一说，呵，还传奇故事呢。怎么呢？说是多年之前啊，当时这李和平还没有说现在，呵，国企老总 啊，那么大范儿没有，就是一个小学徒，工厂里头的。跟他同班组的有一个非常斯文的、很文静的啊，这么一个姑娘，叫马月。就这俩人呐，工厂里头的同事，在一个车间班组。哎呦，这李和平对这个马月印象很深刻啊，觉得真好，是吧？这样的姑娘，这将来要是我娶到家里去的话，那我是太幸福了，就是心生爱慕之情。不过呢，当时岁数小，没敢表达出来。那么多年之后呢，哎呦，赶到了2003年吧，那时候李和平就了不得了。咱就不说他任什么职啊，他们这个广州啊，那个当地的那个国企的职务，反正呢了不得，老总啊，哈哈，国企说了算，负责人领导。在一次他们这个工厂的工友的聚会上，多少年之后再次遇见了马月。嚯，这时候俩人都各自结了婚，还有孩子。就这样俩人啊，讲话用这个现在时兴的话叫擦出火花，旧情复燃了。哎呦，李总表达了，马总啊，我思念你多年。马总说，李总啊，哎呀，这些年呢，我也是想着你啊。得，俩人就闹一块儿去了。闹一块儿去之后啊，不单说啊有这个婚外情不说，而且呢还有彼此的叫做利益输送关系。还有这姓马的这女的还替这李和平收礼呢，收钱呢。好，到了法庭之上，那这个他必须要负责任呢。这马月知道吧，哎呀，面对法官说，你看看我这真是为了感情，我出这个事情。李和平那边还说呢，哎呀，就不怪他，这都算我的，算我的。法官说，得，你们俩人别相互争竞了啊，这事儿一码说一码，是吧，都跑不了。你看了没有，就是居然说啊，还有那个事情，为了感情，真是为了感情吗？也未必，其实是一种私欲，说白了是占有欲闹腾的。哎呀，最后都出了人命了，真事儿吗？你看看，事情发生在杭州，说是杭州啊，这是今年一月份的事情。现在呢已经开始法庭要审理这个案件了。说当时杭州闹市区有一户人家，就有那么一个房间发生了惨烈的血案。事情发生在今年一月底的某日的凌晨。哎呀，首先是这个屋子里头，屋里屋外动静特别大。先是一小伙子跟底下叫门，啪啪啪拍门，喊楼上的人给我开门，叫一个人名，姓王，是一个姓王的姑娘，叫这王姑娘给我开门。又喊一姓刘的一小伙子啊，你不是人，你不是东西，我跟你没完。没过多一会儿，就听见啊，这屋子里面动静特别大，乒了乓了，噼啪，打成一片。又过了一会儿，屋内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叫：“哎呀，出人命，快救人呐！”边上街坊 hold 不住了，大伙儿睡着着的，全给嚷嚷起来：“赶紧出门看吧！”一拉门，哇，可了不得了！说这户人家啊，屋里头两男一女，这有一男的和一女的。站在门边上，俩人都哆嗦成一个了。还有一个男的，一年轻小伙子躺在地上，哎呀，旁边啊就是完全都是鲜血，这人已经是被浸泡在鲜血当中。哎呀，这小伙子躺在地上，身上俩血窟窿，左手手掌被砍折了，边上扔了一口明晃晃的宝剑。就他干的吗？这宝剑是凶器吗？大伙一看，赶紧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事儿得打从头说起。这就说啊，这个住宅，这个房间的主人是租住在这个地方的，就是那姓刘的那小伙子。这小伙子是辽宁人，已然结婚了，而且有孩子。老婆呢，带着孩子在南京都买了房了。他呢，在杭州啊，是一 IT 知道吧，就计算机啊这方面的，搞这个业务的一个公司老总小刘，岁数不小了啊。他是头些年呢到兰州办事的时候呢，认识了 就刚才说啊，那女的涉案，那女的年轻姑娘小王，小王姑娘，小王姑娘啊，跟这小刘其实差了十几岁呢，俩人年龄相差的很大。那么多少年之前呢，这个小刘到兰州办事儿，偶然间就遇到了这个小王，俩人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就一直有联系啊。这个小刘呢，可是没告诉小王他结婚了。后来小刘回了杭州呢，继续做买卖，小王在兰州上的学。这期间呢，因为小王他们家经济困难，哎，书信呐、啊，这个邮件啊，包括短信往来联系的时候呢，就跟这个他的小刘哥哥啊，刘哥就说了，哎呀，家里面反正是缺钱啊，这个挑费太大了，我这个上学什么之类的。闻听此言，这小刘啊还倍儿仗义啊，给钱帮助你吗？那么在这之后呢，小王大学毕业就来至在杭州，就在这小刘所在的公司任职。嘿嘿，说是任职，实际上呢，这俩人已然在一块儿了，就成了情人关系。小王干脆直接就搬到那个小刘他们家住去了，反正你不也一人吗？他就不知道这小刘其实已经是娶妻生子。可是呢，天下哪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没过多久，各种蛛丝马迹让这小王就意识到这男的靠不住，他有家室，你说怎么着吧，离不离。起先啊，这小刘就对付他，心说这嗨，这离什么呀，但是呢，你要不应承他不干闹腾嘛，他都离行了吧，离。哎呀，我不能马上离呀、啊，是不是，我得做工作嘛，哪能说离就离去啊。你哎呀，你别着急，你看我不跟你在一块，我是爱你的啊。就这么着，今儿推明儿推后。小王也不傻呀，小姑娘一合计，这哪成啊，我跟着你，我这玩意没有未来呀、啊、我这干嘛呢这是。哎，私下里背着小刘交了一男朋友，就是说啊，书中代言那个被杀的那个小伙子，那个死者，那苦主小袁。小袁啊也是甘肃人，工作当中跟这个小王姑娘俩人认识，哟，老乡，再一聊倍儿投缘，对撇子对鲁，呵，一见如故啊。心的话说，小王琢磨着，既然这姓刘的这样，这小袁又是老乡，人长得也不含糊，嚯家伙，身高戳杆，长相都可以，干脆我跟他吧，是不是，我这岁数也不小了，我也赔不起了。嗯，于是呢就跟这小袁俩人谈上恋爱了。但是这期间呢，还是那句话，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没有捅不破的窗户纸。小袁和小刘俩人尽管没有直接见面，但是呢通过这小王啊、他们是认识的。小王露出来了，跟这小刘说，你看着办吧，反正我有男朋友了啊，我跟你呢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哎，什么时候我们谈好了，我跟这男朋友合适了，我们俩一领证，跟你就拜拜。用这个呀，其实还是给这小刘施加压力。小刘呢当然是不敢说什么，因为他本身骨子里头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反正对这事儿他也膈应的哈，也不好说什么，就觉得挺 out 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嘿，谁成想啊，出事儿了。怎么呢，就说啊，案发的那个时候，说当晚啊，这小刘是打外地出差回来，回杭州，小王呢开着小刘的车去机场接了他，然后一块儿回到他们同居的那个地方。那么回屋之后呢，这小刘说呢，这路上反正也挺折腾的，我呢先洗个澡，把这衣服一脱，肩膀上，嗯，让小王看出来了，说你这肩上怎么有牙印儿啊，你是不是出去鬼混去了。其实他问不着，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啊？有点吃咸醋了。呵，小刘说没有，你看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猫叨的。小王也不信呢，俩人不欢而散。就这功夫呢，这小王啊跟这小袁跟他那男朋友俩人互相微信聊上天了。聊着聊着，小刘可不乐意了，我大老远的回来，你来了之后你就跟我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还跟你男朋友聊天，哎，你说这仨人什么关系啊，多乱呢、啊、小刘是气往上撞，伸手啪 把小王姑娘的手机抢在手里，抡圆了，啪，就给摔碎在窗台上了。俩人正在那撕吧呢，那边小袁虽然不知道，但是他手机那边突然之间小王没了消息了，也不回信息了，怎么跟他那个打招呼啊，问那个情况啊，他都不搭理他。哎呦，小袁是知道这小王跟这小刘在一块儿呢，心的话说别是出事儿了吧，我得去看看。大半夜的就来到小刘他们家楼下，就是砸门，又是嚷嚷，又是踹，最后没辙让他上来了。上来之后你想这仨人碰到一块儿，哎呀呀，这能好得了吗？俩男的发生了厮打，最后这小刘拿起墙上那宝剑啊，噗，将小袁氏当场杀害。哎呀，三个年轻人一场荒唐事，早点走正路哪儿能有今日。不多说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吧，您内。